锵锵三人行，今天这个冯小刚导演来，本来是要聊他这个电影《一九四二》的，我跟张建英都看了，我们就感觉啊，真是要向冯导致敬啊，这样的一部电影。但是徐老师还没看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冯导难得来一趟，我觉得啊，咱也可以聊聊他这个隐私，不是隐私了，家长里短的事儿。你看，你们俩都开微博哈，平常咱们了解冯导很多思想动向，主要通过他的微博嘛。哎，而且呢，他现在啊，我觉得慢慢向画家身份转移了。 是吗？ 你可以，我可以给你看看，他跟曾梵志一起画那画，卖了1800万呢，是吧？ 慈善， 慈善，慈善。哎，但是呢，他自个儿真正画的画，你瞧，这不，我觉得这不像业余的，这有点画家的这个感觉吧？啊，你再看，冯导画的雪，你为什么喜欢画雪呢？我也是在你微博上看来的，说能把苍蝇都弄死，就是把这脏东西啊，全都这个遮住。 我觉得这雪能掩埋了很多的不堪。 哎哎， 你比如我在山西拍戏的时候啊， 嗯， 到哪儿你看，就感觉都是百废待兴，而且怎么的脏、乱、差。一场大雪下来，哎，你觉得哎，看上去还是那么回事儿。所以这个，我觉得一个画雪景也好画啊，它有点那个黑白关系。我最关键是我也是这个5月份的时候跑了一趟那个阿尔伯塔，就是在那个温哥华旁边有一个省叫班夫那个地方， 我去过 啊，特别 很漂亮， 特别漂亮，我拍了好多照片回来画。画画呢能让我感觉到，就是我能够，比如我自己待着，我不会觉得没劲，无聊。这个我从比如上午10点钟我去了画室，我一直可能到夜里头2-3点钟，这中间就司机给我打上点盒饭来，我再吃两口，我可以不和人说话，我可以说我就一直在那画，就是音乐一放就完了。就是这个他让我觉得，就是说以后不拍电影了，我会觉得这个事儿让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。 你是不是拍电影拍伤了？ 我就是拍《一九四二》太累了，在拍的过程中，我过去拍电影的时候，经常是摄影师跟我说：“导演，你看不起表了，这个 不起表， 这是测光表 啊，测光表啊， 不，这个 太暗了， 最大光孔都不行了，天不行了。”我就会说：“怎么又不行了？这天，现在拍《一九四二》的时候，我每天早上起来出去的时候，我就盼着快点天黑。”我就会问摄影师：“你觉得还能拍吗？”他说：“还可以，再拍一个小时问题不大。” 就是太累了， 拍吧，就是太累了。 这是泡吧人的感触，整天盼天亮，盼天黑，盼天亮。 太累了，太累了。之后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拍电影，当一个导演，你要着的急太多。你从一开始选择弄一个剧本。然后你要什么东西可以，什么东西不可以，啊，一个美国导演展开他的全部想象力，他都不见得能写出一好剧本来。我们得有一半的想象力是不可以用的，啊，这种情况下，再一个就是说，当导演要四处求人， 求也高难， 你要求的人特别多，因为他需要好多人跟你合作。 没错， 我觉得写东西的人，画画的人。那个他们不需要和别人进行合作， 你觉得呢，徐老师？ 对， 写东西的， 对，他就面对自己就行了。我对不起我自己，我也不用对不起你啊。然后就是特别简单，他唯一需要打交道的就是出版社。 对，哎，你看，你已经是过50， 我54， 54。哎，我挺搞好奇，徐老师也是这岁数了哈，就是这个时候的心境啊，会是什么？因为你看，我近几年我感觉到啊，你似乎流露，经常会流露出一种啊，好像就是疲了，还是说想归隐了，还是不想再拍完这份额的几部电影啊，将来就不干了，经常有流露出这种意思。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，就是。说实话，我觉得有点，就比如说名你落了，利也落了，我也挣了不少钱， 你也不会再去为生存去，就是拍电影这事儿啊，实际上就是最后就是我从目前来说，我要把那合约履行完了。 嗯。 但我就是不是为了养家糊口在做这个事儿。 嗯。 这两个动力一没，拍电影挺累挺苦的。 你就是为这俩动力拍的。 我的对对对，我是想过一好日子的出发点拍的电影、哦、啊。这个愿望一达成，我就和那些为了理想拍电影的人就不一样了。嗯，我的理想是画画，但是我画画不能谋生。我觉得这个，我现在既然有这个可能性，那我是不是干点我最有兴趣的事？比如说写东西， 嗯， 对我来说就比拍电影的乐趣大。 这自个儿能控制了吗？ 但是我写东西写的不见得好，但是对我来说的乐趣比拍电影大，所以我会微博140字，人别人就微博就一行字儿、 嗯， 任志强跟那个叫什么 潘石屹， 哈哈，小潘又被什么露了马脚，完了， 嗯， 互相，他是当一个短信在互相，我不是，我是 一定把活儿。 比如说我前天晚上，大前天晚上， 嗯， 我喝醉了回家，我就吃晚上吃这个剩饭。我就专门写了一个， 嗯， 我特别喜欢吃，就夜里吃剩饭，就是开水一泡饭，吃那个剩菜，爱吃那剩菜里的那个葱段 儿，嗯， 蒜瓣儿，我觉得那个特别入味儿。然后呢，我就由此我就想到呢，就是说，这个人的习惯特别难改变。我是从小自幼家境贫寒， 出身贫贱， 哎。为什么口重呢？因为啊，天人不加菜，你知道吧？因为那个菜口味重， 嗯， 滋味重，下饭， 嗯， 就半碗饭几口菜就可以下去半碗饭，长此以往养成了这么一个习惯，所以我现在特别怕朋友待客请我吃粤菜。 啊、 我就感觉这一顿饭没着落，就是 吃不饱， 都是好东西、 嗯、 但是就感觉怎么都没有。当然我这不能那么这个贬低粤菜，只能是说我没见识啊、 嗯、 这是一穷命， 嗯， 这个就不行，我就一定得回家再吃一顿。就是粤菜里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锅街边的那个炒牛河， 啊， 就往里头抓了一把这大铁锅、 哎，没错，我就喜干炒牛河，哎呀，真是 干炒牛河。 所以那个人最不容易改变的其实是胃，开始人家说是语言吧， 嗯、 其实是胃。 嗯， 我后来看弗洛伊德才明白这个道理。 嗯， 他说什么叫本我吧？本我就是有个原则叫维乐原则，就是快乐、 嗯。 什么叫快乐吧？快乐就是一种紧张状态的消除。 嗯、 原来人类在最小的时候，当你一个饿紧张状态的时候， 嗯， 那时候给你吃什么东西， 没错， 你就落下这个记忆了， 没错。 所以你到老了还会记得这个东西，你怎么都不会变，你有钱都改变不了。 所以像文涛，我就很同情你、嗯，北方人在香港、 啊、 深圳这地方，天天就是 干炒牛河。 深圳有，现在很多北方，很多北方菜， 紧张状态的消除， 对， 食色二欲都是这样。 对，所以本来我们以为本我是一样的，其实不一样。 嗯， 哎， 人的本我压抑都不一样。 但是你说啊，这个紧张啊，我还是想这个研究研究你，就是我有觉得啊，你看你有开微博，当时我就很好奇， 嗯， 我说你会不会缺乏安全感？因为我听到过关于他的这个传说呀， 嗯、 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，就好比就是说一个朋友开了一个这个会所或者一个什么俱乐部，请来很多明星云集的啊， 嗯、 来出席，对吧？排场可能挺大，他要来了呀，他就赶快得跟这个朋友说你得低调一点啊，这老百姓看见你这个哈、啊、华衣美服、鲜衣怒马、啊 嗯、 是吧？这个你小心点，你我就哎 我 就会感觉到 我特别没有安全感，那个我经常这个被邀请呢，有时候呢去参加一些这种比较事妈的活动。去了之后我是始终感觉，虽然我现在是发了小财了，但是我觉得我跟他们始终不是一个阶级，就是我老觉得那东西有点嫁接到中国来，就这假贵族这套， 嗯， 让你觉得有点不知道哪儿是有点不自在。 嗯， 虽然也都露着背哈、啊、也都是那个 弄得好像也都跟那一样，但是就像你比如说慈善的一些什么 party 哈、啊、这种大的、嗯，就是我的感觉，就是其实我的感觉是有点像比阔， 嗯， 不是那种不舒服， 嗯， 当然你说他实际上的结果，他也搜刮了不少钱，是吧？就是给那个慈善那个，但是他就会给老百姓一种觉得这帮孙子跟着干嘛呢？跟着比阔呢？跟着？ 哎， 80万买一根圆珠笔送他爸， 哎， 那个什么就是就是。就是、 哎，你看你讲的这个解答了我前段时间啊，在咱们节目里，我跟问你们一问题，我说我经常听到我一些北京朋友啊，他发这么一种议论，就是这种，就是说那些个慈善晚宴的那些个什么，说伪善啊，他们一个包就好几万，哎，但是我就老觉得他说这话有理没理。原来你的这个分析啊， 是这个和我们的民族性也有关系 啊， 就是咱们不是太能看得了别人比咱们好，你知道吧？这个，那你要是活得比他好了，那你就稍微收着点儿。你要再把你活的这好劲儿再给散出来， 对，在我眼前晃， 啊，对，就不舒服。所以你看就会出现，你看这个前一段那个。打砸那一段哈， 砸 车比二妈那店给砸了，那店主出来说，哎，别介兄弟，说我这不是日本的品牌，我这意大利的， 对，也是法西斯国家， 也是法西斯砸，实际上他也是对，就对本身对，就这种店都是你们有钱人去哈，咱们他这个仇富这种心理，就是在你比如说在香港可能他是尊敬财富哈、啊，他觉得一生出来，就是说我不是林建岳，人家林建岳一生出来生在那么一地儿哈， 对，含着金钥匙， 他是觉得我不行，我必须得什么的迎头赶上。 哎， 咱们这儿不是，咱们这儿是他就开始恨林建岳， 没错， 所以他这种心理的你可左右不了。 嗯， 所以我觉得再搞文化大革命的可能性特别大，我始终认为啊，再来一次。特别大，而且再来文化大革命，可不是像过去的时候给你挂一牌子撅着你逗你，这次我一定把你弄死，我让你翻案，我让你翻不了案。而且我觉得对现在的很多人来说，再有文化大革命他是有快感的，他在 可感是分家产， 那个时候的快感是无意识的， 嗯， 现在的快感就是 有 意 识的， 嗯，甚至是有， 所以那个反游行的时候，那警察， 所以我说 警察打盹几个小时就成那样，嗯，要打盹几个礼拜的话， 对， 如果还有点鼓励的话， 对对对对。 但是怎么来看待中国老百姓这种平等的，特别要平等的要求，这是学术界也很多讨论的。 嗯， 有的说呢，是我们坏了社会的规矩了。从古至今社会是有规矩的，是有不同阶层的，有不同发展的，人人都归自己的本分的，所以呢这个60年代70年代把这个规矩彻底破坏了，使得每个人都有一个幻觉是平等的，所以以后要重建这个规矩就非常难了。但是另一派的说法就是说，我们经过了这个革命以后，使得中国的劳工阶级有特别强的民主要求，这正是我们现在社会发展的一个动力。我们中国的打工的人呢，他不甘于被人为人打工，他很快就想做老板，就想就像刚才讲的，这个这一层东西是有恶的东西，但是不是他在整体上如果弄得好，也会有善的结果呢？这个是很严肃的一个大问题。中国老百姓特别要平等，特别受不了不平等。 我觉得我会看到那么一天。我不断的现在在各种饭局上吓唬他们，吓唬有钱的，吓唬有名的。 平等财富那天吧。 这个说你们就等着吧，你看看啊，这是抗日啊，再过两天如果没管，就转成抗富。 没错没错， 是吧？ 哎， 然后就冲到你们别墅区里头，把你们家砸了，把你们东西拿走了啊。然后呢，我吓唬他们，我说你们呀。你们开好车的这些，你们一定要准备两辆小面呀，桑塔纳呀， 比亚 到出现那事儿，你跑的时候往首都机场跑的时候，你得开桑塔纳，大奔全给你周了。 哎，还真是。但你觉得会抗名吗？名人？ 名人，我觉得分两部分，得了利的名人被抗， 还有一部分是没得力的名人。 那你是前一类、啊 我这肯定是。 不，你像那阵儿就说，我就说这玩微博的，为什么玩微博？人得说舒淇这个事儿是吧？你是这性情中人啊，这个，但是呢，不也给催吗？ 嗯， 给这事儿不受伤吗？ 我觉得是这样，就是我是尽可能，咱们政治咱不招，我个人情怀，我的好恶，我起码得说吧。 嗯， 我一方面当然我是替舒淇说话，另一方面我也是觉得，其实有些东西，哎，我真是没法说。我要往深了说吧，我又怕伤舒淇，你知道吧？ 嗯 嗯。 你说那东西你拍了。你要没看，你何来的愤怒？你要看了，您美完了，您跟这儿，您又谴责这个人拍的人，这就叫装孙子。还有一个就是怎么了？这东西，我觉得他对很多人是有巨大的心灵抚慰的。 嗯嗯嗯。 啊，怎么就你们就这么容不了？你们真的是这么 高尚 高尚吗？别扯淡了。所以我是好多人就觉着完全觉得就是我简直是不能容忍，就是我觉得这什么的完全，而且骂的那话吧， 嗯，那家伙 在脏的程度可比那个拍的照片脏， 嗯嗯嗯， 你说是不是？你都这么脏了，所以我骂的是骂这么脏话的人畜生不如。完了这帮孙子说抵抗抵制看我电影，我心说我这电影太不希望你们这帮脏人看了。 哎，咱们现在就看一段他的《一九四二》，徐老师，咱们可以看一段。 啥东西都没有了。 你让我逃个活命吧，把我卖了吧。 一条命，这两块饼干。 七十二大户，西蜀北迁。 一人三条小命，跟鬼子干了。干 唯一的希望就是盼战争能够打胜。 快！ 徐老师，冯导难得来一趟。 对，他这个微博显示他这性情中人， 嗯， 很特别。他是这个国内屈指有数的大导演，可是你聊天就像跟隔壁的人一样聊天， 哎， 跟我们一般的人一样。冯小刚的一个特点是，我们以前不是说现在做节目是两二老嘛，老百姓、老干部嘛， 对， 其实二老是不够的，有四老要照顾。 还有哪俩？ 第三呢，是老板。 老板， 哎，老板。第四呢，哎，老外， 老外 啊，真的成功。那另外几个导演哈，像陈凯歌啊、张艺谋啊，开始都是在老外那里红的， 嗯， 开始拍电影， 嗯， 然后后面年轻一辈更加是了， 嗯， 对不对？拍三峡的， 对， 还有然后包括王小帅他们， 对， 王全安他们都是，他呢是一个特别，他是从老百姓这个起头的，他拍那个贺岁片什么出来的， 嗯。 最近这部片子好像要去外国的什么奖了吧？ 罗马电影节，我听说是。 对， 他是最晚，他的电影是最晚才走到老外国际评价这一环的。他是前面三环都过了，他那老干部啊，集结号啊，什么唐山大地震啊，他是走在一个擦边的情况下都过了。所以我觉得他走的路子跟其他几个导演不大一样。 哎，但我就觉得他《一九四二》这个电影啊，是全人类共通的一种人性，这里边有这个东西啊， 所以也可能在外面得奖，是不是？ 我觉得这个有原来那些电影，我觉得它不适合拿出去， 嗯 啊，比较中国特色，别人他也看不明白。你要是为了让他弄明白呢，你比如说那些喜剧，你说《非诚勿扰》，你要想让他弄明白了，那词儿啊就翻译完了，就完全是就那个， 对， 就都没了。 嗯， 但是这个电影是他们选片的人看完了，他觉得马尔科他们觉得特别的 希望能够去，我觉得那这个电影是就是拿出去不丢人。 但是你不觉得啊，你这个人身上也是挺有意思。按说一般导演呢专心于拍导演，不是专心于电影，他躲着外边的事儿。你也是很缺乏安全感。可是呢，你看你这微博哈，还挺喜欢跟大家伙聊，有时候还犯急。 我媳妇儿是就简直是就说，哎呦，你为什么呀？你没事跟人家 叫什么板？ 这叫什么板呀？你就躲还躲不过来呢。 是啊， 确实有时候媳妇儿说的我丧眉大眼的，坐在那就是嘴欠呗。 你觉得是有表现欲吗？ 我不是，我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。对大家共同说的一个事儿，我突然间是有一个不同的看法。这个不同的看法在不从众的时候就特别有表达的欲望，当我看法都跟你们一样的时候，我就 那不找菜的吗？不从众的。 但是还是说明他重视大家的看法。 重视、 啊、那有的人就觉得我做的使命是不再跟他们不是直接对话的，我就做自己的事情，那也有很好做这样的艺术。 对， 可是他是一个邻家男孩，邻家小伙儿，跟你出来吃个面条，在这里可以给你拍桌子啊什么的，他能够，你能想象冯小刚光着膀子，你不能想象陈凯歌光着膀子，你明白没有？ 是， 但是他又思考很重的问题，这是他的多面性。 我觉得你对这个老百姓啊，好像又有看得上的一面，又有看不上的一面。 还是主要还是看得上， 又爱又怕。 又爱又怕，哎，是，又爱又怕。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》。 就是我比较怕，我觉得这个。